年年过节乜都想买，年年货靓摆满街，成箩金橙真正大。 望见嗰边又嚟嗌，喂，整张挥春，叻要买七块，仲有外国白领呔，立立就快卖清晒。 汤鸡过新春， 叻冻菇炆鸭又整下。见嗰边又嚟嗌，喂，整张挥春，叻要买七块，仲有外国白领呔，立立就快卖清晒。 汤鸡过新春， 叻冻菇炆鸭又蒸蟹，我着对新年皮鞋，新春三款色除怪， 坐新跑车。 都快快买， 真开心一叹世界， 只要享福新春真伟大， 到处去把愁忘怀， 行街行街行街， 年年过节认真爽快， 人人过节应该了解， 原来汤鸡新春要开斋，叻好应高兴食多快，我着对新年皮鞋，新春三款色除怪， 坐新跑车马力又大，去到戏院人成排， 三蚊飞都快快买， 真开心一叹世界， 只要享福新春真伟大， 到处去把愁忘怀。 认真爽快， 人人过节应该了解， 原来汤鸡新春要开斋，叻好应高兴食多快。